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77集。 大伙 众人这次没有吐槽秦冷酷无情，干劲十足。他们鱼贯离开，关上了门。陈组长彻底绷不住了，拉过塑料同僚的胳膊，搂着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乞丐，我还得去写终止申请。 让我再哭一会儿。 秦组长面无表情，把人扒了开，往桌上一扔，起身就走。陈组长没顾上骂他，趴在桌上继续哭，半天才缓过来，下楼吹凉风。路过鸭窝，他蹲下看看他们，感慨道： 过来，让叔叔再撸撸你们。 五只鸭子不明所以，对着他嘎嘎嘎地叫。陈组长挨个摸头： 跟着你们爸爸出院后，在外面要乖乖听话，别调皮，免得真被他做成烤鸭，知道吗？ 陈组长又挨个摸了一遍头，给他们撕菜叶子，忧心忡忡。 你们说他出院没人管，光顾着打游戏，忘了喂你们可怎么办啊？ 五只鸭子吃着菜，嘎得特开心。风平被害的江队这时还在午睡。他照例两点多睡醒，在屋里溜达几圈行盹，回到了游戏里。上次的黑子被玩家们的唾沫星子给淹了，不敢冒泡，陈心应援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下本的、聊天的、PK 的、研究攻略的，以及各种爱恨情仇扒一扒，他刚上线就吃了口新鲜的瓜，粗略一扫，貌似是脚踏多船的感情纠葛，没翻车不说，还都没有愿意放手的。此刻几位头顶发绿的人正在频道上互喷。他看向身边的人，他和方景行下线挂机时是并肩坐在一起的，他见方景行察觉他的动作也看了过来，便知道在线。 他们说的是谁啊？ 不认识。 江晨哦了声，不好奇了。他站起身，忽然想到一件事儿。 当了8年的联盟男神，怎么没人这么为你要死要活的？ 你怎么知道没有啊？ 方景行伸手把人往身边拉了拉，他很高兴江晨终于关注他的感情史了。 你问问阿义，自从我的身份被怀疑，每天有多少人找他想入会？ 那都是你的粉丝，也可能有我的粉丝。 毕竟他连续打通隐藏副本和剧情，沉浸应援里有不少人喜欢他，想和大佬在一个帮会玩，这再正常不过。 粉丝不算， 里面肯定有暗恋我的，只是不清楚是谁而已。他们应该也加过你，被你无视了。 现实中认识的？ 有可能。 联盟里面有吗？ 有。 你俱乐部呢？ 以前有，现在没了。 战队成员？ 江晨点点头，不算意外。方景行这样的没人喜欢才不正常。话是如此，他还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同在一个战队就没发展一下？ 没有，我洁身自好。 江晨再次点头，彻底不问了。方景行心情愉悦，握着他的手起身抱了他一下，问他想去玩什么。江晨想了想， 今天不太想杀生。 为什么？ 项目进展挺顺利的。 方景行眼前微亮，要结束了？ 感觉快了。 他虽然不清楚具体情况，但连续救活了两个人，怎么着也有了一定的经验。俗谓一回生二回熟，只剩下两个而已，应该不会耗费太多的时间。方景行跟着高兴思考了几秒，咱们玩玩生活系统。 不干。 游梦里有复杂的生活系统，干什么的都有，但那些锻造、缝纫、烹饪之类的全部需要采集材料，他最不喜欢做这种任务。他念头一动， 种菜可以。 种菜不需要来回跑，只要一个菜园子即可。如意里有菜园子，只是没人种，一直荒废着。确定？ 可以试试。 反正他还没在全息里种过菜。两位不杀生的大佬于是找 NPC 开了种植任务，买完种子回来种起了菜。生活系统不像赏金墙能随便接任务，而是得一点点升级。他们身为初级菜农，只能种胡萝卜和大白菜。谢成岩晚上上线的时候，江晨的胡萝卜已经长出来了。他木然看着这两个人站在菜园子里浇水除草，一颗心碎得稀巴烂。他那么帅炸天的小舅舅现在竟然种起了菜。 恋爱中的人果然容易失智，他们什么事儿都敢干。 一行人和如初是带着他来的，见他立在后院的门口不往里迈。 不进去， 让我缓缓。 如初看他一眼， 你不是说过不拿个国内的大满贯影帝不谈恋爱吗？ 啊？谢成岩不清楚他怎么提这个。 我就随口一说，你真信啊？ 啊？ 怎么？ 没什么。 谢成岩继续围观小舅舅种菜，方景行率先发现他们，笑着招手。江晨紧随其后抬头，看见了大外甥，见他走了过来，便把最近找几大帮会收的副本套装交给他。 今天有空啊？ 谢成岩顿时感动，抱了一下小舅舅。 嗯，我快回去了。 江晨心想挺好，把水壶一放。 打本吗？带你打。 谢成岩看看胡萝卜，又看看小舅舅。 你们先种菜吧。 他说罢捂着小心脏三步一回头地走了。两位菜农等着菜长熟把他们挖出来，觉得挺水灵，便去菜市场摆了个摊。因为练烹饪的玩家除去自己找材料，很多都喜欢来菜市场买菜。摊子刚搭好，只见旁边哗啦一声，也有人搭了摊子。江晨扭头看见了信天成和他的小女朋友，八目相对，江晨恍然明白了大外甥临走时语气里隐约透出的一丝欲言又止是什么意思。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